星星就是风景，不用担心， 你爸妈妈的用力常常在眼睛， 汪汪滴滴滴滴，汪汪滴滴滴滴，汪汪滴滴滴滴，叽叽汪汪滴滴滴滴。 夜以为只愿有一百朵玫瑰，就令尽完美，但我们的爱情之间有问题，就请你别再假装是星星。 Ain't nobody cheating on you, I used to crush it like, but now I always stay true, okay? My heart hit the bed, I heard the red one, just to let you know, baby, that I care. You thinking too much, hey, you say my love's fake, all the drama and the problems, you don't want you give me. Every day I find this, you and me and you, I will keep doing my thing to the day I say, I see you, baby, just to see you. 台正宵，1988年参加校园民谣歌手的比赛，因而进入到了乐坛，成为了歌手。在94年的时候，相继以999朵玫瑰、千纸鹤、1001夜一起曲令人心动的情歌走红于歌坛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千纸鹤、999朵玫瑰、1001夜，这些都跟数字有关系，所以也有人会送他一个外号，叫做“数字情歌王”。台正宵，零下几度 C。 以为自己够冷漠，已经不会难过，以为自己够坚强，已经不会受伤，你当心中火已熄，为何在乎这次的别离，如果不是为了你，不会碰上这样的难题，我的相思在沙滩淋雨，淋过整个冬季，我的热情在屋顶吹风，吹得整夜无语，我的心情荡到了谷底，降到零下几度 C， 轻云淡，静听七夕关怀，1033天若有情，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2月3号星期五，农历腊月初七，立春。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白天多云，最高气温5度。今天夜间多云，最低气温-4度。廊坊明天多云转晴，8度到-3度。首都北京明天是多云转晴，最高气温9度。天津多云转阴，7度到-1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今天廊坊、我市和首都北京限行尾号都是3和8，请您遵照执行。你知道这些生活小妙招吗？煲粥的时候，锅沿上横放一只筷子，可以防止溢锅。口香糖粘在了衣服上的话，放到冰箱当中冷冻一下，然后一抠就可以下来了。冰箱里有异味的话，在里面放一卷纸，能有效消除异味，可以试试看。再有就是键盘脏了不容易清洗干净怎么办呢？拿个回形针掰直了之后裹上双面胶，灰尘就会都被粘起来了。这些方法你想到了吗？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三和启航教育火热招生，雄厚的师资力量，良好的学习环境，先进的教学理念，助力孩子备战中考。15人一班小包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，孩子进步更明显。0316-3528-755，3528-755。

丁鱼，他的新专辑发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在各大音乐平台成绩斐然，浓情主打 Lisa 横扫了多个新歌排行榜，而这首歌曲的 MV 也会在全网上线。 MV 故事以人鱼的爱情故事串联起来了 Lisa 的前世今生，虐心上演了音乐版的蓝色大海的传说。听到来自于丁鱼，天涯共此时。 浊水东去连四海，琴弦波澜，化成心绿中转点，春意无边。好儿天下美名传，待客款款，吸引八方路人，满城欢颜。日打芭蕉岭南，青花卷中展，木屐轻巧又解散，东山西段旧时今日几落山，又长落雨打彩云追月，步步高要看云山。天涯共此时，万里来相会，暮年为谁红，痴心难越望，广州半梦圆。天涯共此时，万里来相会，暮年为谁红，痴心难越望，广州半梦圆。花卷中展，木屐轻巧又纸伞，东山西段旧时今日几落下，又长落雨打彩云追月，步步高笑看云山。天涯共此时，万里来相会，暮年为谁红，痴心难越望，广州半梦圆。天涯共此时，万里来相会，暮年为谁红，痴心难越望，广州半梦圆。把梦直到我向生命念，见证天涯共此时，落尽君一回，三山五岳齐助阵营。 开始，未来没有终点，这是希望的旅程。

还有气味，还有温度，所有的这一切它都复制了。请问那这一滴会叫做眼泪吗？我觉得它没有办法叫做眼泪，因为眼泪是有情绪的。蔡淳佳，玻璃。 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现在这一种心情，我想要唱给你听。窗外的小星星，心里想着我的秘密，算不算爱我不太确定，我只知道我在想你。伤透了你，冲着你背根的红眼睛，你要我勾勾小指，说不管会经过多少事，我俩永远这样子，

全程都由经验丰富的制茶师傅手工制作。正山小种、金骏眉和大红袍都是价格不菲的名茶，今天我们把它们从福建带到节目中来。三种名茶一共九两，市场价588，但在本档节目只要199。请购热线400-6571-456，400-6571-456。这套福建名茶您自己喝实惠，送礼拿得出手。400-6571-456，400-6571-456。送货上门，货到之后您仔细验收，没有问题再付款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宣传之后欢迎回来，接下来的音乐旅程当中还是嘉伦来陪你听听歌。本时段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卓林蔡依林《野蛮游戏》。 老老鼠傻傻分不清楚，满脸泥土是摆了被俘虏，小土好土小矮人别怕土，但不记住是早还是欺负，不知不觉总是第一时间感情的世界战火连天，如果不想每一天以泪洗面，你要警觉快张大你的双眼，为什么越是鲜艳宽大的肩可能会不对，方便的眼常常会露面， 野蛮游戏 没人没上脸， 野蛮游戏 别装进可怜， 野蛮游戏 快勇往直前， 手上解锁难免 可值得纪念， 野蛮游戏是完美的人选， 你胜利那天已经不远， 来傻傻分不清楚， 飞轮 满脸泥土是摆了被俘虏，小兔子好土小矮人别怕苦， 飞轮 看不清楚是早还是欺负， 怎么会乖乖跟着欺负，在轻易认输很难得到幸福，有人微笑就有人会哭，义无反顾是你唯一战术，不免害怕路上有人会拦阻，老天故意要让你觉得辛苦，永远记得要自我保护，不要害怕战士的孤独， 野蛮游戏 没人被消灭， 野蛮游戏 不走进可怜， 野蛮游戏 快有往直前， 手上解锁难免 都值得纪念， 你胜利那天已经不远。 是傻傻分不清楚，我是那是傻傻分不清楚。 凭什么要失望？到现在，往事不会说谎，别跟他为难。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。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下以前的渴望。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，远距离的欣赏，近距离的迷惘，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。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，修炼爱情的悲欢，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。快乐连着水是一种勇敢，几年前的花香，几年后的月亮，为一张脸去养你身上。别再想念我，我会受不了这样。记忆它真嚣张，路灯把痛点亮，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，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，多少心慌，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下以前的渴望。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，远距离的牺牲，近距离的迷惘，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。别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，修炼爱情的悲欢，

这就是我们曾经有过的记忆。而像接下来这首歌曲，许美静的《影子情人》，你，我希望你能够得到一份温暖，而不是仅仅是一段感情当中的影子和寄托。 午后倾斜照进来的光，和你之间已经告终，我不能告诉你这一季陈留多少美丽，选择绝对不沉沦，不要一些或者中间，假如还有回忆留给你自己，过去在你身边犹如沉默的影子，这一季已结束，梦也该醒了，过去在你身边犹如沉默的影子，这一天已结束，我也该走了。选择绝对或者你，不要一些或者中间，假如还有回忆留给你自己，或许在你身边犹如沉默的影子，这一季已结束，梦也该醒了，过去在你身边犹如沉默的影子，这一天已结束，我也该走了。 进行到这，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这个人的声音，常爱飞。常爱飞忧伤的女声在两拍子的鼓点敲击下，用悲凉的唱腔唱出来了人间的悲伤莫过于爱与情，所以最动人的往往是那些带着一点小伤感的情歌，那些摧枯拉朽的能够让心底里边的口子重新裂开的歌曲。常爱飞的露水，一起来听。 我听到你的呼吸，我闻到你的叹息，我是不是这样的拥有了你，还是这样的失去了你？如果人生是一场游戏，何必问我在不在意？如果这真是一场游戏，为了什么你要哭泣？露水的音乐，你的泪，匆匆的分手，我的忏悔，兴奋和失落，交错的痛苦，不能原谅的罪。露水的音乐，你的泪，匆匆的分手，我的忏悔，明日的街头。

只是心中枷锁，该如何才能解脱？或许往后不该问，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，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。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，应该是我不该问，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，只是心中枷锁，该如何才能解脱？ 我相信人这一生快乐悲伤的总和总量是一样的，我不认为谁的经历会比谁少一些，所以这么一想的话，当很快乐的时候不会忘乎所以，很悲伤的时候也不会特别绝望。许茹芸，我绝对不说我爱你。 绝对不说我爱你，话说太过没意义，情已满意，怎会没有痕迹？我不愿是你眼中的一颗沙粒。